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嚟啦，咁就嗱，咁今日咧，即系呢两日咧，又有爆一单奇案喎。咁就话说咧，就呢个 TVB 啊，就唔见咗幅画，咁啊，即系嗰幅名画，即系算唔算名画咧？都算系几值钱啦，差唔多值100万啦。其实就系、是，咁就系事源咧，就是、一位老画家啦，吓黄永玉咧，就送咗一幅画俾，即系好多年前送咗幅画俾呢一个 TVB 嘅。咁就嗰幅画咧，就叫做系叫咩神曲系嘛？不过我哋有动新闻，我哋播一播嚟俾大家睇下先。 为争家产，今次又争咩？主角就是这一幅湖南名画家黄永玉的神曲，原定在上个礼拜六以80万人民币底价，即是大约98万港币，在湖南长沙拍卖，不过就突然被香港 TVB 叫停了。TVB 发声明说，这幅画是黄永玉91年送给 TVB 贺香港早晨10周年，不过现在不见了，疑似被人偷了。TVB 已经向本港警方和湖南公安报了案，但是湖南卖家廖先生说，他在2013年4月在香港经保利香港拍卖，以94万港币投得。 肯定是合法的啦，我交了保证金在那里拍卖的，举牌。 廖先生话已经将发票啊、收据啊、拍卖记录等嘅资料，通通交晒俾湖南省公安厅配合调查。画家黄永玉今个月初都发咗一份亲笔证明，陈述咗神曲创作同捐赠过程，并话呢幅画嘅所有权喺赠与交付嗰阵已经归 TVB 所有。依家幅画咧就由湖南嘅拍卖公司代为保管，希望 TVB 公开回应。 你说你这个东西？你被盗，被盗你什么时候被盗，有没有报警，有没有报案，有没有在公安机关备案，都没有。 TVB 法律部和我们证实已经就神曲怀疑被盗报案，同时就作品被拍卖发出声明。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就同我们说，2013年拍卖的神曲被质疑出处一事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所以不评论，但强调在预展和拍卖会的送拍作品都经公司的专家小组审定，公司会协助警方调查。 独家角度系啦，嗱呢单嘢好奇怪啊！即系我一开始咧，我睇咗呢单新闻咧，即系其实睇一半唔睇一半啦，就系梗系觉得啊，哇！大陆咁够胆死嗰啲拍卖行系嘛，偷翻嚟嗰啲咁样嘅即系装品啊，即系都可以，即系摆去拍卖。 你另一个角度就系话，即系大陆嗰啲拍卖行真系连假嘢都够胆死， 连拆装都敢拍卖啊！哇！以后咧，即系你话呢个叫做系咩啊？呢个大湾区大融合嘅时候，咁仲得了嘅系咪？ 唔系你一定我估到咧。你一定是用这个 angle 的、即是大陆是无奇不有的嘛，很灵精怪 的、 因为你不是拆了不是假的话，你不会这么容易就拎上去的嘛。 好啦，咁啊，但嗱，即系其实咧就TVB 就叫做报警啦，系咪？咁但系即系嗰阵时系无端端话见到，即系个拍卖行有一句咁有幅咁嘅画，咁先至走去报警。咁佢又好嘢，咁佢又报香港差佬啦，系咪？跟住又同时间又内地报警啦，系咪？咁内地报警人即系佢都受佢，咁其实佢好彩啦，系咪？可能因为佢系 TVB 啦，系咪？我谂但系都唔系咁容易嘅，就系咁啊，受咗之后就叫停咗拍卖，咁啊上个礼拜六嘅事啦，系咪？咁啊叫停咗拍卖之后啦，咁就而家嗰幅画咧，咁啊锁咗喺仓度，咁啊完全唔可以交易。咁啊嗰个物主咧，即系或者个拍卖行咧，佢本身仲即系好理直气壮嘅，就话啊，即系保留呢个追究嘅权利咁样样。咁但系你问翻黄永玉，喂，黄永玉佢系一个作画家，咁就话喂，我唔觉得系会即系系俾人偷，系咪？即系如果俾人偷嘅话，即系好，即系总之佢就质疑咁嘅讲法啦。但系其实讲真， 因为点解咧？即系你系黄永玉都会咁讲啦。黄永玉其实 都送俾佢噶嘛，系啦， 即系。老实讲，我送俾你就送俾你啦， 系啊， 系嘛？点解原来辗转间会即系呢个拍卖仲卖成即系8个港币98万港币，或者系90几万人仔咁犀利嘅，80万人仔咁犀利嘅咧？咁样，喂， 黄永玉其实老实讲是答不到你的问题。 是啊。 是不是我送了给你。咁你就因为煤即係你煤啊。 喂但你咁样諗啊 ,TVB 唔会等钱使㗎嘛。係咪 唔係佢应该係有人即係攞鬼咗嚟拍埋。 即係即係金手指袋。 係或者係自己攞鬼咗。因为呢啲嘢老实讲就即係唔会作住个饼印话呢个系即係公司嘅物品咁就即係围喺度挂。係咪随时佢话系十几年前嘛。係啦。搬去新电视城嗰阵时候个过程里面顺手牵羊都唔定。係咪嗰啲又冇 stock, 又冇 inventory 㗎唔会储住喺度写住㗎唔见咗嗰隻啫。不过问题戆居系在于咩呢如果你晨早已经知道唔见鬼咗。 一早报警啦。 冇报告。 但佢就系嗰阵时候可能佢唔似呢好似商台咁样。商台呢如果你话入去嘅话呢咪会有边个即系嗰啊，系咪有一幅画？ 林斌， 唔系林斌，系啦，系林斌 个字样， 个字样啊，或者系啊，佢以前老细啊，即系写一幅字画喺度，就系话啦，咩即系你从事处养三分啊咁样， 系话到口中流半句， 系啦，即系你嗰啲摆喺当眼嘅地方，如果你日日行过，应该有嘅。突然间有一日冇咗，咁我就会报警啦。咁但系如果你系锁喺夹万或者 inventory 嘅，即系我喂唔见咗我都唔知嘅。咁但系突然间我喺呢一个拍卖嘅即系新闻里边，我见到喂。点解我有幅画噶？咁我先至去睇，喂，抄翻我自己夹万，我先知噶嘛。 仲有好笑吓，系、啊、拍埋咗两次喎。 系啊， 今次系第二镬嚟噶咯。 即系保你咧，就其实理直气壮嘅，就话啦，即系其实佢有晒呢啲 record 嘅，系嘛？即系如果你话拆装嘅话，保你都唔敢做啦，系咪？保你都系有名噶嘛。 我唔识啊，我冇去啲拍卖行啊，大佬。 佢虽然冇去到咧，即系其实嗰啲国际拍卖行咁劲， 佳士得啊， 佳士得咁劲啦。咁但系其实都系有名噶嘛，都唔会走去拍卖拆装噶嘛，大佬啊。 嗯。 咁所以咧，即系你而家呢件事咧，搞到咁样样咧。是非常之可能有两个可能嘅啫。第一呢就係入面呢就有人監守指導啦。係咪即係好似故宮咁樣。故宮呢北京故宮呢其實佢有好多嗰啲叫做係即係流出咗市面啊。嗰啲咁樣嘅嗰啲古董呢其實都喺故宮嗰度嚟嘅。即係你變咗就係而家你一係如果你要報警嘅話首先你就要喺你自己 TVB 裏面內部搵。咁但係喂90年代初送俾你嘅事喂搞幾多年啦加咗30年喎，大佬，即系你点样揾翻呢一个即系监守自盗嘅人出嚟？ 唔系咁，黄永都有话佢系送俾 TVB 嘅， 系咯， 咁点解 TVB 转系 会流出呢 又唔系送俾人，亦都系可能系基本上有人攞咗嚟卖俾第二个，即系梗系合法途径啦。如果唔系，点去搞成咁甩碌啊，大哥？ 但系我呢、這个只有阿边个啦，阿即系呢个方日华先知啦。咁啊，方日华又唔喺度咯。咁系咪其实本身即系 可能方日华卖咗，我都系咁估。 会唔会系？系咪嗱？系咪嗱？因为其实讲真，即系 因为六叔卖咗 TVB 咧，就好中意咧，即系你每年啦，有人搵人啲人出 show 嘅时候咧，就摄张嘢喺度，就系话即系无言感激噶嘛。喺个利是封入边，系咪摄张纸真系无言感激噶嘛？咁啊，见你大粒啲咯，系咪？咁啊，即系喂，我礼手又见唔到有啲乜嘢可以摄咁，咪即系摄到幅画俾你，好似好好睇咁样，就送咗俾你咯。咁但系物主佢唔会有嗰个转赠记录噶嘛？如果送嘅话，我唔会同你签约噶嘛。咁、所以呢啲咁嘅嘢，即系你而家会唔会系方日华自己摆咗屋企，咁然之后当礼物送咗俾人咧？咁、 但系调翻转一样嘢喎，即系你话方日华呢啲人 cheap 都好啊，但系问题佢识货噶嘛？ 系啊， 即系识货嘅话，我系唔会送呢啲咁珍贵嘅嘢俾你嘅，即系话晒黄永玉，喂，佢啲画都唔系平喎，嗰啲嚟啊，系咪先？ 可能佢真系欠咗人哋100万嘅人情，咁啊宁愿就系即系送幅画， 借花敬佛 系啦，就好翻好过送现金啦，系咪？咁呢个可能真系只有方日华先知啦，系嘛？咁只能够证明一样嘢，点解30年来都唔报警呢？一定就唔系摆喺当眼嘅位置。即系如果佢系送俾你嗰个香港早晨嘅话，其实应该系放喺呢个 TVB 嘅个厂房嘅，系咪？咁但系你唔系咯，系咪？你自己系摆埋雪柜咯，甚至乎摆喺方日华屋企嘅话咧，咁 而家方日华都唔喺度啦，系咪？邵老又唔喺度啦，咁边个知咧？咁啊，我都唔知噶，其实我哋都系估噶咋吓，咁所以咧， 唔系呢单嘢都几抵死啦， 几抵死，同埋好神秘，唔系因为呢一爆出嚟好好笑啊，大佬，喂，拆装摆喺拍卖会嗰度卖， 够 juicy 咯呢下就 系，唔系同埋啲流亲嘅古仔，永远都充满住神秘感噶嘛，系咪先？ 唔系我哋第一个感觉，老实讲，实不相瞒，大家都会觉得，妖，中国啲。啲嘢點會唔係咁嘅？幾時有從個正規渠道，即係做生意嘅，甚至乎做人嘅，做一個管治者嘅咁樣。咁你一定會覺得就係幾有九成呢個都係拆裝㗎啦，係嘛？即係拍賣行又博網，嗰條友又博網，係嘛？我哋一定會咁諗嘅。我哋先入為主，一定會咁諗嘅，係嘛？即係老共一定係契弟嚟㗎啦，唔契弟嘅嘢佢都唔做㗎啦，係咪？咁所以嗱。從呢個角度反映就係咧，你俾人嘅印象好差。唔單止係你個政權 個先入為主 你嘅人民、你嘅制度，都係俾人有好大嘅懷疑同埋唔信任。即係你俾我嘅感覺。 咁佢成個國家打橫噶嘛？你冇撚計噶，由地圖去到做人都係咁。咁你可以點啫？係咪先？ 好啦，嗱呢单笑话我嚟闪摄场嘅啫，你好似仲有啲更重要嘅嘢 讲。其实我哋都唔能够错过啊，就系、是、其实呢个特金会啊，我哋有段同新闻嘅，又去咗先啊。 黄埔平壤吹捧美国对潮大一步， 佢哋踏出嘅一小步，系人类历史嘅一大步。 咁浮夸嘅嘢，梗系啲共产国家嘅官媒讲噶啦。韩朝宗社喺美朝峰会第日出相关报道，形容峰会系 historic 嘅，开辟美朝关系新历史嘅世纪会晤啊。又同党报劳动新闻狂铺会上33张相，同声重赞呢次美朝反目超过70年后嘅大和解，举世瞩目。期间金金同亲亲就朝鲜半岛和平坦诚交换意见，仲谈笑风生活。唔知冇俾个美帝骑住啊！之前一路讲要北韩短期内达到完全无核化啊嘛，最高尊严就成功争取北韩分阶段无核化，成功争取美国对北韩提供安全保证，成功争取美国除美朝关系改善，解除对朝制裁，成功争取美朝对话期间停止美韩联合军演。有分析认为，就呢堆政绩而言，北韩今次系赢咗嘅，但亦有批评佢哋当咗今次峰会系金仔嘅政治宣传，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新机制同改变美朝关系嘅机会啊！唉，特朗普又点会吹少得过你啊？除咗吹下自己令北韩无核化有极大进展，仲赞下自己处理咗呢个前朝都搞唔掂嘅国安问题啊！所以喺吹水呢方面， 独家角度。最强名家， 好啦，咁啊就美朝峰会就 白苹果都几好笑， 系噶，好抵死噶， 系嘛 啲嘢。 其实佢好近似啊，我嗰日喺度亦都系思考紧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发觉阿金金咧同阿 Trump 咧用翻佢呢个即系描述咧，两个都系姣婆遇着脂粉侠，你有冇发觉？即係各取所需咧，呢下咧係幾叻嘅，因為你諗下，阿金金咧，就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全世界咧制裁你，係嘛？就即係你寧願要核子，就唔通唔要父子咩？學老共當年搞， 咪更重要係老共都信唔過啊嘛，所以佢先至要突破困局啊嘛， 係嘛？即係佢要打破，即係佢老豆同阿爺。嗰啲咁嘅反美反帝嗰啲嘅作風係咪啊？為咗食飯，為咗保住自己嘅政權，就好自然做呢樣嘢。咁但係當然，你翻到去嗰陣時候，梗係要吹到好 Q 大先得啦。你平時喂大佬，連小學同幼稚園嘅教材嘅數學都喺度數緊美軍㗎嘛？我冇講過喺呢個節目裏面笑到碌地啊，大佬係咪啊？即係三個美軍死咗，而家剩翻兩個咁，究竟之前有幾多個咧？咁即係條加數啫，屌大佬！都是咁玩㗎嘛，大哥你點樣你要返嚟點同人交代呢？ 嗰種即係國仇家恨生活化係啦。 屌真係大哥。唉學埋啲咁嘅數咁啲嚟托呀大哥真係。 冇啊大陸啲數學書都係咁㗎咋。冇分別。係冇分別㗎咋。 三個解放軍死咗咁係咪 係 跟住剩返兩個咁即係之前有幾個咁。係呀。 咁好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咧就即係其實叫做係簽咗一個即係又係中美朝聯合聲明啦。但係所謂聯合聲明咧，其實唉，即係我哋香港人聽起聯合聲明呢四個字咧，都覺得唔方好嘢㗎啦，都係流流地㗎啦。 仲要 historic 喎、 啊，你諗下，即係你話呢個叫做係中英聯合聲明已經係流㗎啦，係咪已經變咗歷史物件啦？係咪？跟住呢個中美聯合聲明又係即係得嗰十日命啦，係咪又冇咗啦？咁究竟呢個美朝聯合聲明？可以 last 幾耐咧？咁唔好講佢 last 幾耐啦，我哋就係講佢入邊嘅內容啦。其實究竟有幾堅咧？係咪？其實好，我相信好多人都好失望嘅，其實係，因為其實你見到之前咧，阿侵侵咧又打曬開口牌，係嘛？總之我見你一分鐘咧，我就估到你有冇誠意㗎啦，係嘛？佢之後呢個記者會仲有型啊，話一分鐘已經講多咗啦，五秒咋，其實係啊，咁佢講到咁樣啊嘛， 佢真係嫌呢個美國人咧生活太苦， 都幾好笑嘅。嗱，第二就係其實佢。那個、 其實佢真係適宜咧嚟啲網台咧喺度即係吹水做節目 ，OK 嘅。其實佢講嘢好有節奏啊。跟住第二啦，就係、是、其實佢嗰、那個後面嘅幕後軍師就係 John Bolton 啦。John Bolton 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強硬嘅人物嚟嘅。咁佢喺之前嗰個禮拜咧，佢點解會激嬲北韓？就係話啦，用即係、就是、用利比亞模式，其實係比喻即係即係北韓之後會採取嗰個無核路線啦。即係呢嘢激嬲北韓啦。跟住原來 CNN 之後透露啊，佢係專登喎，原來係。咁佢亦都話講到明，我唔睇好嘅。如果我要去嘅話，我都要十足把握。咁即係喂， 唔係咁嗱，老實講，即係你真係今次安排咁大場戲， 係 去到新加坡，即係幾廿年嚟一遇， 係 嘛？自唔好話自韓戰咧，其實從來都未試過，係咪啊？突然之間，即係嗱，對侵侵嚟講。最重要嘅就係、喂，大佬，我而家已經搞緊中期選舉，係咪？我喂，我嘅通俄門咁大鑊、我啲減税嘅措施啲友其實發覺冇效果，第一季已經喺度，係、咪？我最近即係 check 過啦咁樣。喂，你係完全冇嘢交到出嚟咧，即係對阿 Trump 嚟講係唔得嘅。所以今次咧，其實佢醒嘅，佢第一製造咗一個民粹對抗呢一個嘅全世界。關於喺個貿易衝突裏面，第二就係咧喺呢個美朝嘅歷史性嘅，真係 historic。嗱，我覺得呢個講法係冇錯，呢個英文字係冇形容錯嘅。歷史性嘅會面咧，即使你話嗰啲成功爭取流流地又咩，本來即刻無核化，而家又分階段啊，係咪？跟住又喺談判期間就唔軍演啊咁樣。其實嗰啲嘢係唔係好 substantial 噶？但係嗰個係主動讓利添啊！但係你 甚至乎喺個聯合公佈裏邊咧，都係冇話唔做軍演嘅，搞到民在人又好，五角大樓 停曬咯， 都唔知點樣回應啊！大哥， 所以佢而家 Donald Trump 佢咁樣突然間咧，佢主動讓利又係估唔到嘅。咁佢究竟佢即係做啲咁嘅主動讓利，其實佢為咗啲乜嘢咧？ 唔係佢想，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成功，令到即係無核化啦，我唔知會唔會係吹啦嚇。最後結果都可能係談判籌碼或者係階段性嘅策略嚟嘅啫。喂，如果真係搞得掂，即係朝鮮嘅喎。我起碼如果我對要對付中國嘅時候。我少咗樣嘢俾中共揸住我嘅籌碼嘛。嗱，你過往嘅日子裏面你都係要靠老共嚟搞掂嗰條僆嘅。而呢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中共一路恃住嗰樣嘢嘛。咁你嗱呢樣嘢就無謂揾邊個係魔鬼邊個係天使啦。呢、這個國際政治裏面呢永遠都係現實嘅政治利益係最重要的。而大家都喺個沙盤推演裏面喺捉嗰盤棋裏面呢就係、是、你猜我度。咁而今次Trump唯一能夠做到好成功的一樣嘢，佢都冇有啲嘢。係當然，我哋又覺得好笑，係吹到好大，就係話串埋奧巴馬添啊嘛。奧巴馬話佢係最大嘅敵人啊嘛，最危險嘅敵人啊嘛，北韓係。咁佢又引述翻佢一句喺個 Twitter 嗰度講，即係你覺得係好笑，但係佢確實係一個好大嘅 achievement 嚟嘅。accomplishment 嚟嘅問我， 佢用呢個洛文去放呢個洛文去咬奧巴馬添，洛文就話啦，即係喂，我幾年前都見過阿金仔啦 ，Dennis Rodman 咧， 係啊， 即係公牛嗰陣時候嘅籃板王啊， 咁啊，但係即係佢喊曬口啊嘛，喺度話我揾咗你好多次都唔理我，係嘛？跟住之後咧，仲要衰到揾人死亡恐嚇我，咁嗰個佢冇講係奧巴馬做，總之話收到死亡恐嚇啦。咁即係呢個係如果你話同奧巴馬比嘅話咧，喺呢個對朝問題上面嚟講係比下去，係比下去啊，將佢係。 唔係，我覺得有幾個變數嘅，即係同奧巴馬年代咧、第一，因為你南韓嚟咗個左膠總統。 陽光政策嘅文在寅。佢就唔係好似即係嗰陣時候啊盧邊個啊唔係盧武遠之後嗰個李明博啊或者係朴槿惠嗰啲咧係咁強硬嘅。即係相對嚟講咧，係容易講掂數嘅。 呢個歷史巧合啦。 係啦，咁再加上咧，我估即係其實喺老共嘅角度，或唔係應該咁講，應該喺中共金嘅角度咧、嗯，其實老共咧，其實同佢嘅交情咧，就冇佢老豆同阿爺係咁密切噶嘛。 其實佢老豆同埋 佢都知道老共係成日利用佢嚟做共幹同美國佬講數嘅一個籌碼。 你睇佢兩次嘅。特金會啊，你咪見到佢嘅樣咯。雖然咧，即係金仔見習近平同埋見Donald Trump 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壓力，係嘛？都係一個好誠惶誠恐嘅樣。但係佢相對之下咧，佢對住Donald Trump 係自然啲嘅。雖然佢你見到佢都滿面油光噶啦，其實都好緊張嘅。但係 開頭嚇、啊，開頭行入去之前 係啊。 但跟住咧就鬆 自然啲嘅 鬆容， 但你見到佢見阿習近平咧，係全程咧都係一個哇陪住一個老人家啊，陪住一個即係一個老上司啊咁樣，攞埋本筆記簿出嚟抄嘅，即係佢用行動。 哇！你好嘢喎、啊，今次、啊、 用 body language 證明 觀察入微喎、 啊，你個個都睇到 提醒我、啊， 佢係用個個都睇到，其實根本上係有一個從屬關係喺度。咁但係佢今次見阿特朗普，其實係一種平等嘅關係嘛。 所以咧，從兩個角度講、 啊， 一對老共嚟講，今次你突破咗喺新加坡呢一次嘅會面直接嘅對話咧，係其實係繞過佢。 係啊， 日後咧我攞唔到呢個做籌碼。第二咧，從金嘅角度嚟講咧。阿肥仔嘅角度嚟讲咧，系有傻嘅、 嗯， 因为点解咧？喂，我净系靠你一个大佬， 嗯， 喂，而家我有两个大佬，哇，梗傻过以前啦，系嘛，大佬， 系啊， 喂，所以今次咧，无论你点样唔中意 Donald Trump 都好，唔中意呢个肥仔，亦都觉得呢场戏或者系冇乜成果都好咧，喂，呢场戏又做得好几好睇， 系啊，而且其实好多人都大快人心，因为其实讲真的，因为老共咧。就真係太黑人憎嘅，其實係四圍樹敵嘅，係即係你覺得好多人即係因為佢一種酸味咧而感到高興啊，即係而感到係落井下石嗰種興奮啊，係咪？哇！先頭嚇佢揾呢一個《環球時報》出嚟講，喂，你簽和約啊，冇我份啊，呢、這個唔算數啊。第二跟住就係其實喺 喂，人哋有人哋嘅國家同另外一個國家關你妥事咩？ 跟住特金會完咗之後就話啦，哇！我哋老共啊，係咪？即係咁多年嚟都致力喺度，即係喺度即係促成呢個會。会议噶系咪？我 所以咧，佢咪咧嗰个飞机咧， 都系专登去送俾佢啊嘛， 系啊， 借俾佢啊嘛， 专登送佢一程噶。你话到明嗰架飞机好似系李克强定啊习近平飞过噶。 咁当更重要嗰样嘢就系你见到即系特金会嘅同事，你阿习近平做紧啲乜嘢？其实佢咪就系邀请嗰班中亚嘅土豪过嚟青岛嗰边，就走去狂饮狂食啊嘛，成个青岛疯鬼咗啊嘛，去以示到喂佢都不愁寂寞啊，即系嗰样嘢先恐怖，因为未来你讲紧喂无论金定系阿 Trump 佢哋都攞到佢哋各自嘅外交外交胜利，然后去逐步孤立紧中国嘅时候，喂。中國佢而家做緊咩呢？就係話喂，佢不愁寂寞，就係喺香港嗰度揾阿六八九，就走去推佢啲一帶一路啦。 唔係，但係應該咁講。嗱、 嗯， 我估啫嚇，老共咧就見到你個衰仔， 嗯， 即係今次咁搞咧，又你揾美國佬， 嗯，好啊。 所以咧，另外一個角度咧， 好啊， 就可能咧，肥仔咧都唔敢太得罪佢、啊。學你頭先嗰個描述嘅講法，就係因為佢恃住咧。就係、是、有事嘅時候就揾大大佬、 啊， 搞唔掂咧就揾細細佬， 自己係做韋小寶。 係啦、啊，喂，你唔可以咧，即係要一個唔要一個嘅。 嗯， 我係肥仔嘅角度啊，即係你唔可以完全咧令到老共係冇面嘅。 嗯， 因為老共係最重要面噶嘛，喺呢個國際外交上邊，係、 啊、 咪？即係面大過天噶嘛，大佬、 啊。 你諗下當年，大佬窮到自己。啲人都餓死曬咁滯，都送錢去第三世界國家噶嘛，大哥，係咪啊？ 即係因為獨裁政權咧，就係靠面子嚟維系啊！面子因為代表咗嗰個權威啊嘛。 咪所以我估咧，肥仔咧都醒嘅。佢今次行呢一步咧，第一佢想突破佢阿爺同埋佢老豆咧，就係、是、完全同美國對抗。 佢法國咧係唔務實嘅。你咁樣俾人制裁法，喂，我以前僆仔聽嘅就我而家我唔知暗唔低啦嚇。不過嗰啲嘢就冇得暗唔低。佢話其實咧北朝鮮啊，北韓咧嘅資源好豐富， 係啊， 好豐富。唔知好似話礦產啊，定係 同埋佢 鋼啊啲咁嘅 呢個稀土啊，稀土啊，仲有稀土啊，稀土咧，你知道即係其實中國咧，佢係 sell 咗全球即係超過九成嘅稀土市場，佢佔有咗。點解佢會佔咁多市場咧？因為其實佢嗰個犧牲嗰個環保資源咧，即係其實佢環境保護嗰樣嘢咧，佢係在所不惜嘅。佢係寧願係嘛，即係造成好大嘅環境破壞咧，都要開 批先至可以開採到。 喂，同埋你睇。你哋幾個老大哥係嘛？即係北韓相對嚟講啦，無論越南又好，中國好，甚至乎即係以前嘅大哥俄羅斯都，喂佢哋都走市場化啦。係，即係只有呢個先係一個出路嚟噶嘛。 嗯， 係嘛？你即係成日靠黑咁點搞咧？係嘛？靠做爛仔咁嚟，即係要挟人哋俾糧食你又好，俾資源你唔得噶。 嗯， 係嘛？始終你都要有一日。既然佢已經鞏固咗自己嘅政權咯，連個即係叫咩話佢老豆個妹個老公張成澤都喐咗啦， 梅夫 係梅夫都喐咗咯，即係 姑丈啊， 姑丈都喐埋咯。喂，咁佢應該喂，如果佢要再重新鞏固個權力，佢一定要借外力嚟再鞏固翻轉頭。所以今次佢某程度上咧，佢係有數噶。佢真係有數第一你對住你嘅人民嗰包仔都奴性咁強嘅、你講乜鬼都信㗎啦嘩嗰度好威屌兩個同即係美國佬平起平坐喎確實又係喎、喂喺佢嘅角度唔係錯得晒喎 同埋佢嚟緊係講緊個聯合聲明係有呢個朝鮮式開放㗎嘛朝鮮式開放就係、是、喂即係未來你當你 逐步減少制裁嗰陣時喂我亦都減少對中共嘅依賴喂咁到時到後佢走去玩呢、這、一個各國平衡嗰陣時其實佢更加有渣拿 㗎仲有著到著數㗎簡單啲講就係、是、兩邊都問攞五蚊加埋就十蚊㗎啦大哥係 呀 係咪即係當然即係 Donald Trump 就即係吹到好大啦，大哥，係咪？我覺得佢嗰啲內容，即係人唔笑狗都廢啦，吹到咁勁， 係啊， 唔係大問題。 唔係你最肉麻就係話佢愛護自己嘅人民啊，大佬，佢呢個真係，喂，大佬，佢嗰個人權狀況幾咁差嘅時候，舉世都知㗎啦。 唔係大問題，你講外交講呢啲咁嘅嘢冇意思嘅，即係一個原因就係在於你。當你見到 Donald Trump 同埋金金佢嗰個身影咧，其實背後係影咗啲乜嘢咧？就係話喂 ，N 年前Richard Nixon 同埋毛澤東咪又係咁樣同你玩，你諗下喂，毛澤東就係喺文化大革命嗰度喂玩到成個國家天翻地覆嗰陣時，喂先至走去搞中美建交，去到攞翻利用呢個外交勝利去到再彰顯自己個權威啊嘛。 咪亦都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以史為鑑，當年尼克遜咧第二任嘅選舉嘅時候咧，係非常之順利嘅，亦都係大比數贏嘅。即係如果唔係呢個水門事件咧，係唔會搞到咁大鑊嘅。而佢呢一個同中國嘅即係踏入中國嘅見老毛見周恩來，其實係一個突破位嚟嘅。因為鬥咗咁多年，喂，大家都攰嘅，即係對人民嚟講。即係突然之間有少少戲劇性嘅轉變咧，某程度上對佢嘅政治嘅地位咧，尤其是喺即係國內已經係咁多醜聞纏身，有通俄門啊，有啲女啊，有啲醫生出嚟爆大鑊嘅時候咧，係嘛？你又得罪曬所有傳媒啊咁樣，佢總係要用呢啲辦法咧，係透過外交嘅成就咧，係嚟鞏固自己喺國內嘅支持。而肥仔啊 Donald Trump 今次係醒。所以咧，佢跪地都要棄豬乸。佢搞得掂北韓嘅話咧，其實就已經係喺成個即係起碼喺東亞咧，其實已經係少咗個障礙。就算你同老共鬥嘅時候咧。我起碼唔好俾對手攞多個籌碼嘛。 或者減弱佢一個籌碼嘛。我覺得今次佢係醒㗎。係 啊， 即係你冇笑佢嗰啲內容，嗰啲係次要嗰啲。 所以其實你見到嗰樣嘢係咩？只不過係重演翻幾廿年前中美建交嗰個籌碼，然後習近平嘅今次嘅角色係變咗啲乜嘢咧？就係話蘇聯嘅布里茲涅夫，成件事本來佢應該係最大嘅持份者嚟嘅，但到最後完全俾人孤立，只能夠即係揾其他嘅附庸國，就走去為圍爐取暖。 嗱，我用唔到歷史去做比較啦，即係當年呢個嘅尼克遜又見布里茲尼夫，又見呢個魯毛， 嗯， 其實喺外交上咧，對美國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突破， 係， 嗯， 係咪？但係最後都要落台， 嗯， 因為醜聞纏身。喂，今日 CNN 嘅 send 嚟嘅 email， 因為我每日都有，佢第一段咪就係講呢個 通俄門 咯， 係。 是咪？ 嗯， 但當然，即係從 Anthony 嘅搜集嘅信息就係 CNN 不一日都針對佢嘅，大哥係咪 啊？ 你過 佢有好多內幕嘅，其實 CNN。 但問題你 Fox 嘅話就幾 pro Trump 嘅。係 Fox 梗係 pro 啦，所以嗰、那個咩 Mick Kelly 先俾人炒咗啫嘛，好似係嘛？喂，大佬，如果你從翻歷史講，即使你當年搞掂中俄， 嗯。 即係起碼建立咗一個友好少少嘅關係，見下面都好啲啊！大家食餐飯係咪？如果今次你即使搞掂咗北韓都好，搞唔掂呢個通俄門咧，佢都係一款都係。 所以歷史嘅巧合咪喺呢度咯， 係嘛、嗯？即係我就即係當睇戲啊，係咪？雖然老實講，佢做總統咧、就大家都覺得即係好多戲劇喺度嘅，係嘛？即係你諗下。嗰陣時候日日喺度即係嗰啲癲佬走去喺校園開槍咁佢又叫啲老師走去配槍，你話好唔好笑啊大哥？ 嗯、 喂，我簡直覺得呢個係一個天大嘅笑話，跟住啲老師答佢大佬，我係嚟做老師，我嚟揸槍㗎喎大哥，我揸粉筆嘅啫喎大哥，係嘛？喂，呢個咧係好笑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過唔過到通俄門嘅關㗎？喂，好似話嗰個特別檢察官咧已經傳召佢啊！如果佢唔肯講嘢嘅話咧，隨時係subpoena上庭嘅。 其實係㗎，嗰、那個有傳召權咯，佢話唔係，但係佢一早已經打開口牌就話咧，我總統咧係有權赦免自己嘅，如果有罪嘅話，即係佢就借呢個朱利安尼咁講啦。 但到最後，你見到 Richard Nixon 都要下台嘅時候， 唔係，但係嗰樣嘢係另一回事，因為嗰個咧就其實係 impeachment 嚟嘅。咁唔係 criminal 係嘛？即係唔係因為即係其實 FBI 又好啊，或者係即係你即係個司法機關要捉你啊？唔係因為咁，係因為政治嘅理由。當你自己呢啲咁樣嘅醜聞上身，拖累到你嗰個名望嘅時候咧，咁變咗喂，你又要中期選舉？ 同埋咧呢個世界啲人咧係、對啲領袖有時係幾殘 啊！ 係啊，你係搞掂咗北韓啦，不過都搞掂咗啦。系咪？ 但 系搞都搞咗咯，系、嘛？ 丘吉爾斯咁样讲嘛，对领袖残忍嘅民族先伟大啊嘛。 冇错，好，今晚时间差唔多咯，超晒时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好，拜拜。